阿弥陀佛。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一下就四个月，三分之一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这个到了这个年龄啊，说要想要等到身体好恢复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要让它继续坏得那么快，就很好了。这个脑袋实在也是不太行，真的总是感觉好像思维跟现实好像隔了一层，隔了一层好像敲不破，就有一层那个透明的薄膜在那个地方。这个大概就是年纪大了以后的关系了。Anyway， 请翻到我们的课本第七页。有居士提议说要我先把前面来略讲一下，所以呢，我自己回去看了一下，觉得我再略讲也不会讲的比以前好。就是前面我该讲的啊，该解释的大概都已经解释了。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如果要前面再略讲一下又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如果对于前面各位有兴趣的话，那么就去看一看，再重新听一下，有录 MP3 吗？好，听一下。学习佛法是这样的，就是听别人讲作用不大，你必须听了以后你自己要回去思维，思维以后你有问题提出问题来，然后呢想办法解决它，这样子的话呢比较能够进步。我只是这样听一听的话呢，那个效果不是很大。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一些师弟论讲的，我们后面呢就会讲到，讲到威力品的时候呢，还不是威力品，成熟品，讲到成熟品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到有五种方便成熟啊，不管你怎么用它永远都是在下品成熟。什么叫下品成熟呢？下品成熟就是不能得圣道。听闻就是其中一种，你只是听闻，你不去深入的思维，那你不去休息，那你永远都不能成圣道，都是在下品成熟。这样子。第二个呢，就是有人去，这个是香港有办嘛，就是西安那边去法云寺引请了一颗师父的舍利亚，在香港有办法会。那么有居士也就跟我提说，如果上课的时候呢，也可以讲一讲师父以前的事情。那么我也就会利用时间呢，如果有适当的因缘呢，就提一下那些师父以前的事情。我看了一下1996年我是94年到法云寺，95年2月5号出家，然后96年97年我师兄弟有一些出家。我再看了一下，好像全部都阵亡了，几乎都还俗了。那么剩下了一两位呢，也都是很早就离开法云寺，也都很早就离开法云寺，因为跟师父学习， 所以96年左右出家的男众大概就剩下我一个，剩下我一个，其他现在剩下的话大概都是2000年。人间正是无常啊，正是无常。我也跟我师兄弟以前，就是到我们那边出家，我做住持以后来我们那边出家，他也会问我一些师父的事情。那想一想，他说奇怪，你讲师父，好像跟别人讲都不太一样，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不是同一个人。在94年、95年的时候，师父是比较严厉的，师父是比较严厉的。那我们做错的话呢，他会讲，比较直接的讲。那么96年底左右，97年的时候，有一位师兄。跟师傅的意见不太一样，所以呢，师傅就讲了他几句。结果师兄呢，气愤难忍，就离开了，离开法门寺。后来就还俗。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师傅就说，我讲了我弟子，我弟子就离开了。他就没有机会在我这边再听法，就从今以后呢，我不再讲我弟子。就从那个时候以后，我们就还能够容易直接从师父那边得到交接。这个就是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愚蠢。那么到了2001年左右，有一个同学来，这个同学比较活泼的话，就会经常就是会触犯一些学院的规则。大家不是很高兴。我那个时候是执事之一，跟师父讨论这个问题。师父说：“那你把它记下来，犯的事情你把它记下来。”做记录的不是我。另外一个只是因为我不是负责人，对吧？就是做了记录。那记录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学院的规则不共住，他犯了好几次，好几条。后来在执事会议的时候呢，就提出来，就说呢犯了这样的，我们就要求执事，就要求说师父请他离开，这个人就离开。这个讲到又好像讲到以前佛经上的故事，类似的意思。然后师父想了一想，就是跟我们说他不同意，同意这么说。他的理由呢，就是说这个同学呢，如果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大概就完了。那么在法云寺的话呢，至少还可以听闻佛法，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不同意这么做。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呢，就是感叹的话，就是能够多听闻一句佛法都是好的。讲了这句话是吧？那信心也是相当的沉痛，这句话。 所以呢，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从你听我师父讲课，啊，从前面的讲经，就是比较早期的讲经，他都是讲生圣道很容易，很快就可以这个修持法很快就可以生圣道。然后到了我讲我弟子，我弟子走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不再教我弟子了。然后到最后。能听一句佛法都是好人，这种心境上的转变，我想他也就体验到了众生不是他当初想的这么容易，是这么容易。他可能高估了我们的程度，高估了我们的程度。如果我们跟他一样的话，可能容易一点。所以有经过这样的转折，能够多听一句都是好的。因为这个就是我师父，就是我不同用他的不同的时间，他有不同的心情，有不同的事情，让他的心情有所转变。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众生呢，所教我们的方法。今天是台风天嘛，所以我们等我讲完课的话，就大家尽早回去，免得到时候会有问题。所以今天就不提问，就是你上完课到时间，大家早点回去。那么又就是提议呢，说要回向，那么也好。我们讲完课的时候回向一下，但是呢，有的想往生东方，有的想往生西方。我们老念那个往生西方的，大家可能有的人就心不愉快。所以呢，我们公平，我们用师父最喜欢的回向偈。什么是师父最喜欢的回向偈呢？就是三皈依。我们到时候用三皈依回向，公平。那我们开始讲课。如是境界为最第一，真如无上所知边际，即使一切正法失则，皆系退还，不能越度。这个我们讲到了所知上性质所性真实，所知上净智人真实，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他分了略标跟广辩的两科来解释。那么一开始略标的时候呢，他又从出体跟变相来解释。出体就是讲他的体性，所知障的体性。那么这一个已经讲完了。那么从变相，就所知相的相貌来分辨呢，来说明呢，他又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曰缘自变，第二个曰所自变。这个曰缘自变呢，就是照我们那个清净的智慧是什么？从这边来讲，所知障性质，所行真实。那这个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二科，曰所知变。现在从这个所知境来说明。什么是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来说明它。那么我们直接引用辟寻偈来解释：为诸菩萨、诸佛世尊，无分别智所行境界，不共声闻独觉，是最第一。这个就是说明了佛菩萨入入法无我。还有呢，入以善境的无分别智，跟他的所行之境界呢是最殊胜的，所以说他是最第一。那么为什么是最第一呢？因为他不共声闻独觉。声闻独觉呢，修四圣谛啊，学十二缘起，证得现观以后呢，破除了烦恼障， 但是呢，他没有法无我的无分别智的智慧，所以呢，他不能够证得什么，不能证得所知障境界、所心境界，因为没有这个智慧，就没有办法圆到那个境界，真实的境界。只有呢，悟入了法无我的登地菩萨啊，跟入以善境的佛，才会有这样的境界啊，所知障境界，跟这个境界所行的真实的境界。这句话呢，就是解释如是境界为最第一，以我分别及诸细论分别，是名真如无上。这个是解说真如无上这句话。以我分别，这个就是说破除了人我执，在观察唯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误入现观，破除了烦恼障。得到了烦恼障境智啊，即所行真实啊，没有了人我的分别，这个叫做离我分别。及诸细论分别啊，这个是破除了法我执啊，观察一切法执，即是从名言细论分别而起啊。及诸细论，没有我们所忘记的诸法的真实的自性，所以呢，及细论分别也要离掉。是名真如无上，真如呢，就是说悟入法无我的智慧，这个是如如智，和真如相应的智慧。其所行境呢，就是如如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如理，这个是真如。因为在悟入的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没有如外智，没有智外如，也不能把它分成两个，有能所，能所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在那个状态之下是没有能所。所以如智是不分的，无上，无上是说法无我的如如智跟如如理呢，是最其究竟的，在这个智境合一是最高的最究竟的了啊，它远离了我执法执的七轮分别，所以叫做真如无上。由此故事所知边际，已于一切所知法中最其究竟故，这个是解释所知边际。所知就包含了一切有为法及无为法，由悟入了法无我，从根本智见到圆成实性，从厚德智见到一大起性，已经到达最究竟了，所以说是所知边际，不能够超越它了，已经是最究竟的。既证此矣，比喻后时不需观察，故说其此一切正法施者皆系退还。这一段呢，就是解说其此一切正法施者皆系退还这一句。既证此矣，这个既证此矣的此呢，就是悟入法无我的无分别智的所行境界，这是呢所证的境界，而能证的是无分别智，无智是不生的，记住它这边是无智不生的。既证此矣，有如有被证的如，所证的如呢，就有能证的智。比喻后时不需观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悟入了法无我的智，跟他的所行真实的境，这个就是最究竟了。你证悟了以后呢，你不必另外再去求取有更高深的真实境界，没有了。我都跟你讲了，没有了。悟入法无我以后呢？没有比它更高深的了，所以说比喻后世不需观察，你不需要再去观察了，因为没有比它更高深的了。故说其此一切正法施者皆系退还，其就是达到的意思，其此就是达到了悟入法无我的智慧跟所行的境界，一切正法施者皆系退还，就说一切正法施者就到了这个最究竟的地方呢，到了这个所知边际了，不能再向前求取了，所以说是皆系退还，不能前进了，再往前呢，到此为止了，这个就是退还的意思，不是说他跑到后面去了，不是，就是到此为止，这个是最究竟、最无上、最边际的，就是法务的智慧跟他的所行境界。以此境界，施则就近，方得入故。除 无始无有，若过若增，是故说言不能越度。这句话的解释，不能越度。以此境界，就是这个法无我无分别智所行的真实意境呢，思则究竟方得入故。究竟就是指佛所说的法无我的义理，这种义理是佛依到什么呢？佛所证入的最清净的法界而假安立的，假安立的影像教。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思维这种究竟的义理呢，才能悟入法无我。所以说思则究竟方得入故，除此无有，若过若增，除掉了法无我所行的境跟能证的智，没有别的智慧跟境界能够超过它。所以说无有若过若增，不能再增加一些什么了，也没有办法再超过它了，因为已经圆满证得了诸法的性相。是故说言不能越度，这就是解释不能越度这句话。那么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呢，从所知尽变相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又安立此真实意象，当知即是无二所显，所言二者未有非有。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解释呢，我们刚刚讲分为略标跟广辩两科。那么刚刚呢讲完这一段呢，就把略标呢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呢，下面就要广辩啊，仔细的说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仔细的说它了。这广辩呢又分为两大科，分为两大科。那么第一科呢是智行门，从能证的清净智慧及所行真实的意境来说明，叫做智行门。智就是能证的清净智慧，行就是所行的真实意境。从这一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科又分为三科。第一科是真实意象，那么真实意象这一科又分为两科。第一科是境所显，从所行境说明真实意象，它又分为两科，先标后示。那么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论文呢，是标，先标明真实意象，又安立此真实意象，当知即是无二所显。安立此真实意象，就是要用语言文字呢来解说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真实意象，叫做安立此真实意象。那么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这个东西是安立上去的，这是语言文字的叫法，是佛安立的，它并不就是真实实在的真实意象。所以你不要执着我们现在的法是佛安立的影像教法是很好，它能引导我们见到诸法真实的相貌，但是你不要执着在上面，你要什么学习了以后照着它来做，照着它来思维和修行，去证到那个不是语言文字所要你所看到的东西，真正的什么一言自信的真实意象。当知即是无二所显，那么这个真实意象呢，就是从去除两种执着障碍以后呢所显现的境界，就是真实意象。无二所显，去除两种执着所显现的相貌就是真实意象。我们依照披寻记来解说这一段，为真实义维持诸法离言自性不可言说，觉诸表示，然为令他现等觉悟，亦于此中随起言说，是名安立真实义相。这个就是解说安立此真实义相，为真实义维持诸法离言自性。这个真实义呢，就是指诸法的真实相，它是什么呢？是诸法的离言自性。这个真实义相不是我们凡夫虚妄分别的名言事所认识的相貌，是 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而升起的六识的什么见闻觉知，这个都不是诸法的真实的相貌，不是诸法的真实的相貌，只是什么？只是显见名言跟表意名言而已，只是在名言上的活动，不是诸法的真实相貌。而真实意象呢，是远离这两种名言的，所以他说离言自性。这个真实意象呢，是离言自性，也是诸法离言自性。不可言说，觉诸表示。不可言说，真实意象不是言说可以全表的。觉诸表示，它也不是任何形象所能表示的。真实意象，那么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时常听到的什么？不可思议。不可议就是不可言说，不可思就是什么？觉诸表示。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什么？言语道断，心行疏灭，也是这个意思。言语道断就是不可言说，心行疏灭就是觉诸表示。那既然是离言自性，不可言说，觉诸表示，又为什么要安逸呢？然未令他现等觉悟，亦于此中随起言说。也就是我们凡夫呢，有情呢，只能以名言去认识境界。来互相沟通。如果离开了名言，不用名言，我们永远不能够知道什么呢？有离言自性的真实意象的存在。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就是名言的世界，我们的心只能在名言上活动。你怎么知道还有个离言自性在那边？不知道，一定要佛菩萨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有这么回事。那个离言自性呢，才是真实意象。那由于我们不知道，就没有办法知道诸法实相，所以呢颠倒。既然颠倒嘛，就生死流转，无有出息。那么佛菩萨看我们这样子呢，很苦的，就是慈悲呢，就想要度化我们出离苦海。那么要让我们出离苦海呢，就必须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的相貌。所以呢，他从其入以善尽的法无我的境界中呢，等流而出语言文字的佛法，等流安立出语言文字的教法。这个就是这边讲的亦于此中随起言说。那么有了这个语言文字的教法以后呢，我们这个凡夫有情呢，就可以去学习它，就可以去学习它。那么依照语言文字的教法呢，便能够依此证入现观。比如说未令，然未令他现等觉悟，这个现就是能够证入现观。等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等觉知诸法的真实意象。所以说，然未令他现等觉悟，是名安立真实意象。这个就是呢，为什么要安立真实意象的意义。言说有二，未遮即表，基于此中无表为遮。位于所闻不起执着，故云即是无耳所显。这个是说明什么是无耳所显。当时即是无耳所显。什么是无耳所显？用无耳所显来说明真实意象。我说言说有二，未遮即表。就是说我们一般用言说来表达呢，有两种方式。哪两种方式呢？一种是遮，一种是表。表呢，就是用肯定的言说直接的表示，叫做表，表全。那么遮呢，是遮遣，它是用否定的方式，把不正确的假象给它否定掉以后呢，于是间接的表示出正确的真相。这个是遮。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呢，譬如说，我想大家都很知道，维摩诘经入波尔法门品。前面31位菩萨都用他的言说解释什么是不二法门，以他自己修行的法门来解释什么是不二法门之后，然后呢，下面就问文殊菩萨什么是入不二法门。然后文殊菩萨怎么讲呢？他说：于一切法无言无说 无是啊，表示的是无是认识的是。遗珠问答来解说，这个是什么？四无一理，四个无加一个理，来解说入波二法门的离言自性。那么这个就是用遮显来全表的方式，它不是直接讲什么是波二法门，而是用无说、无言、无说、无事、无事、遗珠问答来表明什么是波二法门。那么文殊菩萨讲完以后呢，又问到维摩诘居士什么是波二法门，那么他默然无言来应对。那么默然无言也是一种表全的方式，来表达是离言的，真相是离言的。那我们学到这边之后，我们会感觉怎么样？不说话就是什么离言自性吗？所以如果你以为默然无言就是离言自性，那么你就是什么？就是妄执，就是你的虚妄分别。所以不要以为不说话就是黄金 silence go， 不是。你正入的那个境界是离言的，不是你不说话就没事。该说的时候就要说，该学的时候就要学。原文字的佛法是要学的，它是引导你进入语言自信的法门。那么为什么要用遮浅的方式来表全呢？因为我们众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执着习惯，只要讲肯定的表全呢，我们就着相。说有这个东西就是实有，真的是真的真实有，说没有这个东西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呢，用什么？用否定的语言来表示，我们不容易着相。古德说，说是一物即不中啊，也就是这个意思，用否定来表示。第二种呢，遮显的方式是什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要画画，我们遇到没有画家，你要画画，要画什么？天上的明月，你怎么画呢？在纸上画个圆圈，很少人会说你画的是个明月，对不对？那你怎么画呢？就是你画云，在云中呢露出那么个白色的圆圈，烘云托月，表面上是画的云，但是呢意指露出来的那个月，这也是一种间接的遮显的表现方式。所以说言说有二，未遮即表，今于此中无表为遮。讲这个无二所显呢，它是要用无二来显示真实意象，所以呢只是用遮显的方法来说明，没有用什么呢直接的全表的方法来说明，所以说叫做无表为遮。位于所闻不起之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用无表为遮的原因呢，就是用肯定的表全方法呢容易升起之说，所以用遮浅的教法呢间接的来说明呢，使我们众生于所闻法不容易升起之说。物云即是无二所显，这就是论文用无二所显来安立真实意象。所言二者未有非有，要以无二来全显真实意象，那你要先说明什么是二。说明了什么是二，你知道以后呢，再把这个二否定掉，就是无二了。我们平常要学，你要知道什么是无我，你先知道什么是我。你知道什么是我以后呢，你把它否定掉，就是无我。不直接讲无我。那么什么是二呢？未有非有。就是一个是有，一个非有，这两个呢就是两种错误的执着，谓之二。一个是有执，谓有就是讲的有执，对诸法妄执有其实体，这个是有执。这个有执是真意执，是真意上去你加上去的， 它本来没有，是你给它加上去的。一个是非有，非有就是非有执，执着诸法的断灭，这个是什么？损减执，它本来是有的，你现在说它没有，你把它损减掉了，这也是一种执着。那么这两种执着就是二，那么无二就是遮遣了这两种执着，否定了，遣除了这两种执着。这个时候你把这两种执着去掉了，诸法的真实一相就自然显现。你不要直接的去看什么是真实一相，你把这两种执着去除了，真实一相就显现。那我们下面解释有及非有两种执着。始终有者，为所安立假说自信，即是世间常识所知，亦是世间一切分别细论根本。净所显这一颗呢，又分成两颗。第一颗呢是标，我们刚刚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呢是第二颗是，解释什么是无二所显的真实一相。那么这个解释呢又分成三颗。第一个先讲有，然后呢第二颗讲非有，第三个就是把它遮显掉讲俱非。那么这个讲有呢又分成两颗，先是后结。第一个先解释，后面我们再把它总结。那么这个解释呢又分成两科，先标后列。那么刚刚念的这一句是标，说明什么是有执，把它标出来，后面呢就把它列出来举例说明。始终有者，为所安立假说自信。什么是有执呢？就是为诸法所安立的种种的假名。那么呢有了假名以后呢，我们的名言师就能在上面活动，依此假名呢而记着诸法有种种的体相，这个就是所安立的假说自性，属于真意识。我们先用那个批评记的解释，执所安立总一二地，为世俗地及圣意地，如下所说，随应当知。执所安立就是所安立的假说自性呢总一二地，这些假安立的言说呢可以呢一二地还分成两类。二地是哪二地呢？为世俗地及圣意地。一类是世俗地，什么是世俗地呢？就是我们世间的人呢依照世间的境界所假立的世间的种种言说，也就是世间即成真实。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圣意地，就是佛菩萨依照他们圣人的境界所安立的种种语言文字的教法，也就是道理即成真实，如下所说，随应当知。后面呢我们会举例说出种种的假说，有世俗地也有圣意地，我们到后面呢就知道。即是世间常识所执，亦是世间一切分别细论根本。有假名安立呢而执着诸法有真实的自性，就是世间常识所执。这些诸法实有的执着现行以后呢，它又熏习到我们阿赖耶识里头成为种子。那这些名言种子以后因缘成熟了之后呢，它又现行成为种种的分别细论。那么这些名言种子呢就是世间一切分别细论的根本。我们的执着就是从这些分别细论的种子名言种子来的，所以它是世间一切分别细论的根本。那么它现行的时候呢就变成我们世间的常识所执的执着。先批评记的解释，如说色等即说作用，此一世俗所有。就是说如说色等，我们说到了色受想行识等等诸法，那么我们世间呢也用名句文身呢来施设种种名字来全表色受想行识这些法的什么相貌，全表它的自相。即说作用，譬如说眼能见色耳能闻声，它都有各种的作用， 我们世间呢也安立了种种的假名呢，来表全这个诸法的作用，十一世俗所有。这些假名是一般世间假安立用来沟通用的，世间即成真实，在世间的认知，这些都是真实有的，所以称为世俗地。那世间安立以后，佛法与他，他也安立。那么因为他要跟我们沟通，世间沟通呢，所以在世间安立的这些呢，他也不把它破坏掉，他也借用这些假名啊，你安立色受想行识，我也用这些来解释色受想行识。所以呢，就借用这些假名来和世间沟通。当这些假名被佛法里头采用来说明佛法的义理的时候呢，这些假名也就变成了道理，即成真实。或说无为，或说涅槃，此一圣意所有。或说无为，或说涅槃，这是佛法中假安立的名相。这些名相是全表的是什么？是圣人所证悟的境界。凡夫没有证悟这些境界，所以没有这些境界，他不会安立这些名字出来。他不会安立什么叫涅槃，什么叫无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他是不共世俗的。那只有圣人他证悟到这些境界，知道有。那么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所以呢佛菩萨安立了什么叫涅槃，什么叫无为，让我们了解有这些境界，并且讲解了方法，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证入这些境界。那么这些名相是属于道理即成真实，他们是属于圣意地所有的。然诸愚夫不了之故，无始时来于世俗地实为实有，是名世间常识所知。愚夫就是我们凡夫，无始时来就有无明相应，没有无分别的神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假立了名字以后呢，我们的心呢就在这些假名上活动。我们心在假名上活动呢，因为无始以来就有无明心所相应呢，所以我们就不能够了知这些只是假名，不能了知我们心在这个假名上的种种分别呢，只是在世俗上的假名上的活动，不能了知，那么就产生了妄执。什么妄执呢？就是以为由这些名言所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真实的。那么在没有听闻佛法之前呢，我们心就在这些世俗名言上活动，只以为实有，这就是世间常识所知。就是说一个杯子在这边，不能分别了啊。然后呢，只能用显性名言分别。这时候呢，表一名安立一个名字叫杯子。这个杯子一上去以后，我们就用杯子来代表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名言就知道有一个杯子，我们就用杯子来认识这个法。然后从这个杯子这个字呢，你就执着这个东西就叫做杯子，你就从这杯子这个名字就有一个分别的意境出来了。本来它只是这么一个体相，一大体的体相，我们在显性名言上面呢已经加上了具身性的分别，那么再给它了名字以后呢，我们又加上我们分别的分别性的分别执着上去，然后呢就执着就是杯子。这个时候我说他是碗，说错了，对，就杯子，我就有个变化。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执着他是真实，这个就是我们世间常识所知，只是心是在名言上的活动而不知道，而以为就有这么回事。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天无聊了，我就跟你讲某某人在后面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可是我这些名言上去以后呢，你就在名言上面分别了，他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真是，然后你再看他就不对劲，为什么？你就执着那些东西，他讲的是真的，真的有这么回事，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执以为是，然后那个也是一种。又于二谛名言熏习成种，一切虚妄分别无意细论，皆依此身 是名世间一切分别系论根本。这个是解释意识世间一切分别系论根本。又于二谛名言熏习成种，前面解释世间常识所知，回就世俗谛来说，那么现在依世俗谛跟圣义谛二谛来说明。凡夫本来是依世俗名言熏习阿赖耶识成为名言种子，那么听闻佛法之后呢，就知道圣义谛的名言也在阿赖耶识中熏成了圣义谛的名言种子，所以有二谛名言熏习成种，是这个意思。一切虚妄分别无意系论皆依此生。那么从这句话呢，升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说依世俗谛的熏习说是虚妄分别无意系论，我可以了解，因为那是世俗谛。那么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从圣义谛的熏习也说是虚妄分别无意系论呢？你会有这个问题出来。那么呢，他第一种解说就是说这个是依有漏位说的。什么是戏论？我们前面解释的就是有烦恼，就是戏论。在凡夫位，我们没有无漏的无分别智。我们现在有漏位，我们虽然熏习了圣义谛的名言，成了圣义谛名言的种子。这些种子现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如理作义。这些种子现行的时候，我们是如理作义而已，不是就见到了真实相。那么在如理作义中呢，就继续熏习加强这些圣义谛的名言种子，但是我们还是在有漏位，所以呢有漏位说我们的心还是在虚妄分别无意系论里面，就是以有漏位来说。但是呢这些道理集成真实所熏习的名言种子呢，它不是阿赖耶识所摄持的，它是属于法身种子。因为什么？它是阿赖耶识的对治性，以后呢引发根本无分别智，引发你无漏的智慧。但是因为在有漏位，所以我们还是说它是属于虚妄分别无意系论。那么第二种解说呢，是依执着来说的。就是当我们凡夫呢，就是刚刚前面讲的，你学习了以后呢你就执着。我们学习了圣义谛的佛法以后呢，就执着我们所学的佛法是真实的。学习了无为，学习了涅槃的名相之后呢，又依名弃义，执着实在是有无为的，涅槃是实有的。当你有这种执着产生的时候呢，就成了什么虚妄分别无意系论。这是呢依着执着来说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还有一种人，他学习了佛法以后呢，他是当作世间的学问来研究，他只是研究，而不是呢把所学的佛法呢来当作解脱的法宝，不是当作解脱生死的法宝，他只是研究的论题而已。那么这样呢也成为虚妄分别无意系论。因为你学习了佛法以后，你不去照着他去思维，不去照着他修行的话，没有好处，就只是言说而已。永远是在下品成熟里面，就是什么，就不能证得圣道，不能解脱。所以呢，它不是世间的学问佛法，它是什么？是解脱的法宝。你的目的要抓清楚，你学习佛法，你的目的要抓清楚。为什么学习？你把它当作是什么？这点很重要。你的目的不一样，学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我经常跟别人讲，出家不出家有什么分别？在家也可以学习，出家也可以学习，到底有什么分别？你的立场不一样。你出家以后你没有退路了，你的立场不一样。在家是为了养活这个家，出家是把这个家丢了。为什么要丢弃？就是这些东西不好。那么出家以后就是要证圣道，所以你的目标确立了，证圣道，这是你唯一的要做的事情。其他的就不是太重要，其他就不是太重要。或者说的简单，做起来是比较难一点。因为在出家的时候呢，通常都有一个勇猛心，真圣道，我要出离，勇猛心起来了，出家。出家一下，哎，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然后后面这勇猛性一退，嗜睡性又起来了。既然没那么简单，我就做点事业吧，盖几个庙吧，就开始。事业做大了，需要钱，好吧，就开始搞钱。这个时候呢，当初要出家的那股勇猛性就不见了，目标也就错误了。所以出家容易，持续难。是名世间一切分别系论根本，这些二谛熏成的名言种子呢，是升起世间一切虚妄分别无义系论的根本。下面就举例列出来：或谓为色受想行识，或谓眼耳鼻舌身意，或复谓为地水火风，或谓色声香味触法，或谓为善不善无记，或谓生灭，或谓缘生，或谓过去未来现在，或谓有为，或谓无为，或谓此事，或谓他事，或谓日月，或复谓为所见所闻所觉所知所求所得，亦随寻思，最后乃至或谓涅槃。这是列出来，这是解释有之第二颗列，举例的列出所安立的假说自性。我们先批评去解释。那么这个课本呢，上面呢这一段呢他们漏打了，所以呢今天发了这个讲义，讲义八就是这一段的辟寻记的解释。此事前标假立自性，就说这段文是解释前面第一颗标文中的所安立假说自性，简称假立自性。初五蕴，就是文中的舍受想行识五蕴。四六根，就是文中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四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四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所缘境。四三性，就是善不善无记三性。前面我们五心升起的次第，刷耳寻求决定染净等流的染净心，就是安立这个善不善无记之三性，大家记得不记得？四二无常相，就是讲生灭二相，就是二无常相。本无而有谓之生，有以还无谓之灭，前面解释过了。四十二有之，就是我们这个或谓缘生这句话，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舍六入处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死，这十二支为缘相生，辗转生死不绝，就是或谓缘生。四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安立，无闻一知，对照论文就容易知道这些在讲些什么。四有变异相即有为，四无变异相即无为，就是论文中的或谓有为或谓无为。有为的为就是造作的意思，由因缘所生法呢是有为法，那么因缘是能造作，所生之法呢由因缘造作而生，故称有为。当然有不同的解释，既是由因缘造作，就有生住异灭，是种变异相，所以说是有变异相即有为。无为呢就是没有因缘造作，法尔如是，本来如此，那么当然就没有变异相了，说事无变异相即无为。事业因即此世间，事业果即彼世间，这个是论文的或谓此事或谓他事，这个不是说这个世界即他方世界，而是说现在造作业因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此世间造作业因，将来得业果的时候呢你到了彼世间去，造因跟得果是不同时，所以呢分为此事及他事。四日月一时为诸有情见色起故，是解释论文里头的或谓日月。一指日月的色时呢，我们有了光明呢就可以见到种种的色法。当然这个日月的功能不止如此，它就列出一种功能。四四言说即所见闻觉知，依所见闻觉知起言说故。解释论文的或复未为所见所闻所觉所知， 这是四种言说，一直眼视见到 外色的境界呢，而且言说是一见言说。如果一直耳视从他听闻为他宣说呢，是一闻言说。一指意识呢，内心思量筹量观察而为他宣说呢，是一觉言说。一指内心的所受所证所处所得而为他宣说呢，是一知言说。这个在《瑜伽师地论》第二卷还有解释。什么是所受所证所处所得呢？所受就是领纳苦乐，就是所受。所证呢，就是依照世间道或者出世间道呢，能够得到离欲，其实就是得到禅定的，就是所证。所处呢，于其中间纷纷甚尽而能契会，就是呢，你从禅定呢一阶一阶的晋级，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慢慢的甚尽，你都能契会住，就是所处。所得呢？就是你得到定地作意或得到果位，你以前从来没有得到，你第一次得到的时候呢，为之所得。就讲这个第一次叫做所得。这个四个呢都是限量所设。是希求正德，未得未受用尽，是名所求；已得正受用尽，是名所得。这个是解释所求所得。对于尚没有得到的，没有能够受用的境界有所希求啊，想要得到，希望能够得到它，这个就是有所求啊。对于已经得到的正在受用的境界呢，这个就是所得了。最后乃至烦恼苦尽，即为涅槃。这个是先解释论文，最后乃至或为涅槃，先把这个拿来解释。涅槃是音译啊，本来叫做 Nirvana。那么音译成涅槃，那么涅槃是极灭的意思。什么是极？极就是安稳极静。灭呢是灭除，由灭除了烦恼呢而得到苦尽，苦尽以后呢心住安稳极静呢，就是涅槃的意思。不是一切假立自信，皆依寻思而等起故。是故说言意随寻思，这个就是解释意随寻思是什么意思。不是一切假立自性，从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等等，最后乃至涅槃，都只是在有为法跟无为法上面安立名字、安立假名而已。它并不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的本身，它只是假立的名字，用种种的假名来全表诸法。那么依着这些假名呢，我们心中也会有什么种种法相的活动。所以说一切假立自性，皆依寻思而等起故。那么有了这些假名以后呢，在安立假名的时候呢，我们想清楚呢来安立种种假名来了相。而寻思清楚呢，安立了以后呢，寻思清楚就依着这些假名来做思维筹量观察。而这些呢都只是内心的分别。那么思维筹量观察以后呢，也就后面呢就引发了什么，引发了语业。所以说皆依寻思而等起故。是故说言意随寻思。意呢就是指意识，或者是前六识也可以。前六识是以意识为主。意随寻思呢就是在说明安立假性这件事情。我们的六识呢是那个第六识的心王呢，是依照的寻思心所的。想心所还有寻思心所呢，来安立假名跟做种种的思维筹量观察，然后呢在这些假名上活动。意通前后故中间说，将意随寻思放到文的中间呢，是因为它你从前面安立无蕴等假名到最后安置涅槃假名，都是要靠意随寻思，它贯通前后文，就放到中间，它是这个意思。以上列举了呢一切法的所安立的假说自性。如是等类是诸世间共了诸法假说自性，是名为有。这是解释有执这一科的总结文。总结世间共了诸法假说自性是有执。先批评记的解释。此是前标世间常识所知，亦是一切分别系论根本，由世间共了，能为彼因故。在解释有执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标举了所安立假说自性是世间常识所知，亦是世间一切分别系论根本。那么现在论文中是世间共了诸法假说自性，这句话就解说了为什么所安立的假说自性是世间常识所知，亦是世间一切分别系论的根本。因为世间共了能为彼因故，世间就是有隐附真实的意思，叫做世间，就是世间它不能见到真实，把真实隐附住了。那么见不着真理呢，就是和无明相应的，这就叫世间了。世间共了，共了就是共同接受了，我们世间人他共同接受了这些，我们见不到真实，但是呢就接受了这些虚妄分别的假象。所以说世间人共同接受所安立的假名，那么因为有无明相应，执着诸法假名有种种的真实自相，由此而成为世间常识所知，即世间一切分别系论的根本。又说共了，当知非骗一切世间，欲求有求诸有情类，于世俗地假说自性是所共了。当我们说世间共了的时候呢，当我们说共了，并不是说世间要所有的人都同意才叫共了，不是。如说共了，当知非骗一切世间。虽然说了共了是共同接受，并不是所有的一定所有的假说自性为一切世间所接受。前面曾说假说可分为世俗地跟圣义地二类。那么欲求有求诸有情类，于世俗地假说自性是所共了。欲求有情就是指我们欲界，凡夫呢跟这个欲界天的友情，为了享受欲而去求取种种的欲尘，希望在欲尘上得到自在，叫做欲求有情。那么有求有情呢，是指色界跟无色界的友情，他们为了享受定乐呢，求取色界无色界的禅定法，就叫做有求。于世俗地假说自性是所共了。那么这样两类友情呢，只求有漏界的法，不求无漏界之法，所以呢只是在世俗地上的假说自性上面学习。我们前面讲过那个世间即成真实的，说什么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就假立了这些名字以后呢，那么呢我们大家互相学习世俗串习，不停的使用，就不断的学习，最后呢就变成我们思维流的一部分，误入了觉慧所见同性，而共同接受了这个世间即成真实这些假名。那么这是世间所共了。若犯恨求有情，若犯恨求诸有情类，于圣义地假立自性亦所共了，如是差别随应当知。犯恨求的诸有情类，就是这一类友情是求取解脱无漏界，称为犯恨求。这边就指的是我们佛教徒想要求解脱。于圣义地假立自性亦所共了。这些犯恨求的友情学习佛菩萨所安立的圣义地的假立自性的佛法之后，如苦集灭道四圣地十二缘起六波罗蜜等等这些圣人才知道的境界，共同接受了这些假立自性。从这里我们知道什么呢？要学习佛法，要学习佛菩萨等圣人安立的假立假说自性的佛法。因为佛菩萨安立这件事情呢，它是顺于解脱的。但是呢，凡夫有情就是这样子，喜欢怎么样，自己搞一套。我不要用佛菩萨的，我自己创一套，自己创一套名言。然后呢，我的门徒我们自己共同学习，共同接受。我们都使用佛菩萨所安立的名言，然后呢我们了解它的意义之后，在我们沟通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分寸，讲出来的话才能互相了解，不会误解。你自己创一套名言，只有你知道是什么名字，这个名言是什么意思，你说出来别人对它的了解就会出错，就会有误解产生。你说 他那一个心性定。当然，我从心性定三个字，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些什么东西。可是佛陀上面有安立这件事情，佛陀安立是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当你讲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是那么确定。所以你不要自己安立一个名字。哦，我安立一个名字，我很厉害，我做祖师了。这些都是凡夫做的事情。圣人他绝对是用佛菩萨安立的，然后呢来讲解给我们听，他自己不多安立。那凡夫就喜欢自己安立一套，显现自己的伟大。但是呢，就从这边显现出自己的潜力。如是差别，随应当知。虽说共了，非骗一切有情，但是还是有世俗力跟圣义力的差别，这些我们应该要知道。所以说出共了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一部分人在我们之间共同了解。言非有者，前面把这个有这一段解释完了，下面言非有者，未及诸色假说自性，乃至涅槃假说自性，无事无相，假说所依，一切都无。假立言说，依彼转舍，皆无所有，是名非有。这一段文，如果你们看师父的解释的话，他也是解释的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把它比较简单的说明，那么你大概知道了，再去看师父的解释就比较清楚。这个是解说真实意象的第一科，尽所显。中的第二颗非有，非有就是无了，这个是实无执，执着一切法都是没有体性的，它是属于损减执。这一段解说呢，有几种不同的解法，但它基本上它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呢，这一段文刚刚念的这一段文可以分成三段。言非有者，未及诸色假说自性，乃至涅槃假说自性。无事无相，这个是第一段。假说所依，一切都无，这是第二段。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皆无所有，是名非有，这是第三段。第一段文呢，各家的解释呢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这边先说第一段文。言非有者，未及诸色假说自性，乃至涅槃假说自性。无事无相，这段文主要就是说明天地所执是没有的。言非有者，说明什么是非有呢？未及诸色假说自性，乃至涅槃假说自性。我们刚刚前面有执呢，所列举了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等等等等等，乃至涅槃的假说自性，无事无相。这个事呢是法的意思，我们既然是法的意思呢，它就包含了依他起的有为法跟原成实的无为法的体系在内。相呢就是事体的显现的相貌，所以我们说色受想行识乃至涅槃都只是在事的体相上面安立的假名而已，并不就是事相的本身。但是在假名上面呢，执着他有假说自性，这就成了天地所执性。这个天地所执性是无事无相的，它只是假名而已，只是名言而已。但是在名言上升起了妄执，以为就是事的体相，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体相。所以说它是无事无相，只是假名而已。那么现在说遍地所执性是非有的，这是第一个非有，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说非有到这边为止是正确的，遍地所执是没有的，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讲非有是损减值，那你说遍地所执没有，这是正确，那么你在损减什么呢？它下面那一段呢，这两段呢就是损减值的。也就是说在损减值的人呢，他认为不但遍地所执是没有的，那么依他喜跟缘成实也都是没有的，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损减执。所以到此遍地所执无，这是大家都接受的，这是第一段。 下面第二段文及第三段文呢，我们先依照批循期来解释。假说所依，一切都无，这个是第二段文。批循期的解释是什么呢？始终所依为色等事，要先有事，然后随欲势力假说故。这是非有中的第二个非有，这是从什么？从所知事这一方面讲非有。批循期是从所知事第二方面这一方面来解释第二段的非有。始终所依为色等事，这些事。假说所依的所依呢，是指色受想行识等依他起性的有为法及涅槃的圆真实性的无为法。你要有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安立假名。没有杯子，你不会去安立一个名字叫做杯子。有了杯子这个事的体性以后，你才会去安立什么杯子这个名称。同样的，有了色受想行识这些事的体性之后呢，我们以它为依止，才会安立色受想行识这些名字。那么有涅槃的无为法，我们才会去安立涅槃来代表无为法。所以呢，这些名字的安立它有所依，它要有依止的事才会安立名。所以说要先有事，然后随欲智力假说故。前面世间即生真实成说，一切世间于彼彼事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绝慧所见同性，也就是要有比比事，先有比比事，各式各样不同的种类的事。有了这些事以后呢，然后随欲，我们一个人有什么？有寻思欲，有寻思欲，想要思维筹量观察，想要表达，想要和人沟通，我们有这种欲望。所以呢，我们智力假说和人沟通要靠名句文声的什么假名，所以我们就随顺的这些比比事呢，及我们的寻思欲呢，而智力了安立了种种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并不就是事的本体，也不是事的相貌本相，所以说是假说。这个是批循是批循记来解释假说所依一切都无的意思。一切都无，现在否定了这些事，认为不仅是假说自性非有，连安立假说所依的事，不论是依他起的有为法或者是原成实的无为法，都是没有的。这个事的体性是没有的，这是第二个非有，所知事非有。他把我们所知的事的体性呢，也全部否定掉了，这些也都是没有的。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皆无所有，是名非有。这是第三段文。批循记的解释是，始终彼言为色等想，想取向以方起言说，一切言说依彼转故。这是第三个非有，是从能知心这一方面讲非有。我们刚刚第二个是从所知事来讲，始终彼言为色等想，从能知心来讲，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的彼是指想心所。前面世间即生真实说随顺假立中曾经讲到想，想心所是什么呢？它就是了相，了解事的相貌，它能安立种种名言来了解事的相貌。所以说色等想，色受想行识乃至涅槃都是想来安立出来的。想取向以方起言说，想的作用呢，想是了相，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伪业。想心所安立了名字以后呢，我们的心就可以依着这些名字呢，来发起寻视的思维筹量观察，成为心中的思想。所以我们经常讲思想思想，这从佛教里借出来的，想是想心所，思是思心所，思想。思想就是我们什么内心的言说，我们想先所安立了名言之后，然后思心所做什么？审律思、决定思、动发思，经过这三个阶段，先审律啊，然后呢决定了就是这样，然后动发就说我要讲出来了，然后呢下面发之于外，讲出来以后就成为了什么礼业，就成就礼业。一切言说依彼转故，这个转是活动的意思， 希望分别心呢要有名言才能够活动，所以说一切言说都要依靠想心所来安立假名，然后才有寻视心所呢发为语业。所以在此强调想的重要性，其实也就包含了能知心这一方面所有的心跟心所。这个是批寻记解释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皆无所有，现在又否定了能知心这些法的存在，认为他们都是没有的，这是第三个非有。能知心也是没有的，是名非有，这个就总结那个非有了。所以呢，他不但否定了假说自性的非有，他也否定了假说自性所依是的存在。第三个呢，他也否定了能知心的存在。这个时候呢，就成就了损减值。因为第一个假说自性是没有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假说自性所依的是是有的，那么能知的心也是有的，所以呢说是名非有，这边他把它都否定掉了，这个就是非有执。这以上是依照批寻记的解释，时间大概到了，但是呢我还是把这个另外两种解释讲完，下次还要再重新讲。这个顿轮记的解释呢，第一段文解说遍计所知性无有的非有呢，跟第二段文来解释依他起性的有为法跟原生实性无为法无有的非有呢，是跟批寻记的解释是相同的。但是在第三段文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皆无所有是名非有，这一段文呢在顿轮记里头他的解释呢是一个总结文，就是前面第一个呢你已经否定了什么，就是说遍计所执是没有的，那么第二段文呢就是说依他起跟原真实是没有的，那么第三段文呢顿轮记里头他就是总结，把前面的这两个呢把它做个总结。那么假立言说呢就是总结第一段文的假说自性的遍计所执性是没有的，依彼转者呢是结束第二段文，是假说自性必须依止原成实性跟依他起性才能安立，所以说依彼转者假立言说是依彼原成实性跟依他起性而安立的，依彼转者皆无所有，假说自性及其所依止的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都把它否定了，认为都是没有的，是名非有啊，这个就是损减值的非有，这是顿轮记的解释方法，基本上还是一样，就是遍计所执是没有，依他起跟原真实是有的，就是假说自性是没有的，依言自性是有的。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三个都给他否定掉了。那么太虚大师的解释呢，他将非有的三段文呢，第一段文跟批评记的解释遍计所执无有是一样的，第二段文假说所依一切都无呢，他解释成什么呢，是依他起的原生法是假说所依，认为原生法是没有的，所以叫做假说所依一切都无。那么第三段文呢，假立言说依彼转者皆无所有呢，就解释成原成实性是没有的。为什么原成实性是假立言说依彼转者呢，因为依他起性是有相，而原成实性是无相的。在世间其真真实呢，我们说依彼彼事相而随顺假立名字，这个呢是什么，是遍计所执相，是四意显现相，它有个相但它是四意显现相，它不是依他起的真相，但是它是遍计所执的四意显现相。我们凡夫的彼彼事相呢是遍计所执性，但是确实有它的所依的什么原生法，确实有原生法为所依的，就像说我们戴上咖啡色的眼镜来看这个白色的杯子，看到有咖啡色的杯子，一定要有白色的杯子为所依，跟戴上这个咖啡色的太阳眼镜你才能看见那个咖啡色的杯子，如果没有那个白色的杯子跟那个太阳眼镜跟你能看的那个眼视，你是看不到咖啡色的杯子。但是原成实性呢是圣人的境界，它是无相的，这个我们凡夫是不知道这个境界的，它是没有任何名言相的，只能由圣人安立的假名知道有原成实性，圣人说哦，有个东西叫原成实性叫做涅槃，然后我们才知道哦，有这么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依照了原神实性，依照涅槃这个假名呢，我们的心才能够在这上面活动，说哦，有那么个东西。当然我们凡夫也不能见到依他起的原生事相，但是至少我们由世间限量上面可以比之，世间限量的显见名言上面比之这个比比事相有一个所依的什么原生事相，这两者是不同的。所以在太虚大师解释第三段就是解释原生实性，那么有这三种解释的方法，但是解释方法其实说起来不一样，解释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总结非有以上的解释是说明同一种同样的一个损减值，就是执着偏离所知性啊，依他起性原生实性都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假说之性离言之性都是没有的，这个就是断见的非有。那么辟寻偈的解释呢，跟我们后面的文呢是有关联的，所以呢采用辟寻偈的解释呢会是比较方便。但是呢太虚大师的解释跟那个断论记的解释呢也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么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下一次呢再继续讲解。我现在住的地方比较远，然后我叫计程车都很不方便，他大概不会专程开到山上来载我下山。所以今天本来想说要不要来，因为今天三点半的时候突然下个大雨，我一看哇，台风来了，结果后来还是来了以后雨就停了，所以我们还是来上课。但是如果各位以后有什么急事找我的话，最好不要晚上，因为我不太可能因为叫到计程车赶下来。那么早上第一班公共汽车是五点半，所以你们如果要找我急事的话，可能也都要考虑到晚上就没办法跟各位见面。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要回向，忘掉了东西。我们一起回向，那就我来念，你们跟着念吧，好吧？好，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